在伟大领导者与见证人大元帅创作不朽经典名作《祖国的怀抱》65周年之际，学生少年诗歌会《祖国是元帅的怀抱》8月1号在万景台学生少年宫举行。观看诗歌会的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、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有关部门干部、青年同盟工作人员、平壤市教师和学生少年。